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，背后有人。 卓然，一个14年前死于精神分裂的医学院女生，到今天，居然有人以她的名义给一个不相干的人送去了冥钱。这个事实让我无比的困惑。小亚的丈夫夏雨早年毕业于建工学院，这使我联想到一个可怕的人，严永桥。这个桥梁工程师不是也毕业于建工学院吗？想到了这一点，我感到背上有了寒意。这个拎着黑雨伞的幽灵，难道读了我那部未完成的小说手稿吗？不然他怎么会知道卓然这个名字？这个时候，小亚的问话把我从思考中带回了现实。他问， 我想，是不是能请一些专家给我丈夫会会诊呢？ 这要看吴医生的意见了。吴医生呢是非常有经验的医生了。一般说来嘛，如果不是难以确诊，是没有必要会诊的。这样吧，明天呢将你丈夫带到医院里来看一看。也许住院治疗效果会好一点呢。 不可能，夏雨他坚决不到医院的。 从来没有来过医院？那一开始就是你到医院里来请的医生去出诊？ 不，我开始也没到医院，遇见吴医生纯是偶然。 小亚又抽出了一支烟，吸上，然后说， 2年前，正是那包冥钱把夏雨搞得精神混乱后不久。一天下午我从超市出来的时候，一个中年男人向我问路，他要找明氏公寓，很着急的样子，说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请他上门去看病。我说，你是医生吗？他点了点头，说他是精神病院的医生。我突然想到，那干嘛不请他给夏雨看看病呢？因为凭我的感觉，这个医生一定是很有名气的。可他当时并不接受我的要求，让我带病人到医院去找他。他就是吴医生。第二天我到医院找他的时候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还是这个病区的负责人呢。当时吴医生问我为什么没有带病人来，我说他不愿意来，我来替他讲讲病情，看能不能开点什么药。吴医生说不行，看不到病人是没法确诊的，他是个负责的医生。我只好再次请求他到家里去出诊， 经不住我再三的央求，他同意了。吴医生到我家给夏雨看病的时候，了解到那包冥钱是夏雨生病的起因。吴医生说这很荒唐，他反复问夏雨认不认识这个叫卓然的人。他要夏雨认真地回想活着的人死去的人都搜索一遍，有没有叫卓然的。他说只有解除疑虑，病才会慢慢地好起来。不过我们确实不认识卓然这个人呢，那为什么在送来的冥钱上写上这个名字让人莫名其妙呢？吴医生开了些药，叫我到医院的药房去取，说是服后看看效果再说。夏雨服药后安静多了，开始有想吐的感觉，吴医生又开了些止吐的药。整整一周，夏雨几乎都在睡眠里，醒来的时候看见小保姆英英在打扫卫生，就问我她是谁啊。我说是英英，她咧了咧嘴表示不认识这个人。我急了，我再次把吴医生请来，这次夏雨已经不能正确回答吴医生的询问了，只好由我在旁边述说她近来的病情。吴医生说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，非得住院治疗不可了。我说不行，夏雨时而也有清醒的时候，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对我说不能去住院，去了以后别人都会叫你疯子了。其实我也是这么想，吴医生说这是偏见，是不懂科学，这个道理我也懂，但想到要送夏雨去住院，想到他会挤在疯疯癫癫的一大群人中，我的感情上还是接受不了。吴医生只好同意继续给他在家治疗，又开了些药。我讲到夏雨最开始看见那包冥钱时很暴躁，但当晚他去屋外烧了那些纸后，走进屋来的时候却显得清醒和冷静。吴医生说这也是一种暗示，民间所说的烧点纸就送走了鬼，如果这种暗示对他有作用的话，不妨继续试试，买点冥钱来烧烧，看他对他的精神有没有缓解的作用。吴医生说当然医学是不主张这样的，还是要以服药为主的。我抱着试试的想法，每隔两三天就拉着夏雨到屋外去烧冥钱。夏雨呢总是表情呆滞地望着那个火光，风把纸灰吹到空中的时候，夏雨的眼光就跟着那纸灰跑。有时候烧着烧着，我心里不禁毛骨悚然。有一次这种境遇让我怒火中烧，我就盯着夏雨问，你老实说卓然是谁？是不是在外面养着的女人来缠你？这样骂了他后，我又知道没理，因为我找很多人来了解过了，在夏雨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确实没有叫卓然的女人。小丫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，叹了一口气，又补充说，我讲的太多了，不过夏雨染上这样的怪病，我心里确实闷得慌。我差点脱口而出，我认识这个卓然，但我还是克制住了这个冲动，因为在这个不幸的病人家属面前，我若讲出卓然是一个14年前的死者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人的神经毕竟不能承受太离谱的混乱。这时候有护士的头 在门边伸了一下要缩回去。我意识到这个病人家属在这儿已经待得太久了，便说这样子啊，这个吴医生啊最近上夜班啊，我想你还是晚上再来找他吧，啊，夏雨的病情他最熟悉，而且由他继续治疗最好。你今天讲的情况啊我给他转达转达。当然了，如果有必要多请几位专家来会诊，我想他也会安排的啊。小雅无可奈何地站起来，理了理头发说，那好吧，请你转告吴医生，请他最近两天再来我们家看看，晚上我就不来找他了。哎，我现在夜里都不出门，我守着下雨，怕他出什么危险。我送他走出办公室，在走廊上遇见小宅护士迎面走来，我看见他认真地盯了小亚一眼，那眼光有点敌意。在楼梯口送走小亚以后，我便将小宅从护士办公室叫了出来。我问：“你认识他？”小宅左右看看，走廊上空无一人。他说：“这个人又来找吴医生，哼，这小妖精，快把吴医生迷住了。”我说：“你可别乱讲啊，这是病人的家属来讲她丈夫的病情的。”我知道，小宅喜欢过吴医生，而没有被接受。见到这个女人常来找吴医生，难免吃醋。小宅摇了摇头说：“才不是呢，来讲病情穿得那么性感干什么？女人的心思，你们男人不知道。”会是这样吗？我的头脑里更加迷糊了。小亚的出现使我朦胧地感觉到一种幽暗的力量正在牵引着我，它要将我引向更幽暗的深处，而我已经身不由己。本来我只是要将听来的故事写成小说而已，14年前的医学院、女生宿舍、后山死于精神分裂的卓然，而一个拎着黑雨伞的幽灵打断了我的写作，让我深入到这精神病院来探究究竟。到今天居然又发现卓然的名字出现在名前上，并且由一个精神病人的妻子来告诉我这个消息，不可思议。在看似偶然之中，我感到幽暗之中脉络隐约。中午睡了个午觉，然后在精神病人的几声怪叫中醒来。我没关窗户，病区的很多声音这里都能听到。我翻了个身，头脑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，卓然曾经住过这医院吗？是的，卓然精神分裂后曾被送往医院住过一段时间，何教授还去看望过他。我立即给何教授打去电话。这个语音干涩的老人对我的疑问大惑不解。本来14年前发生在医学院的事情已经随风远去了，而今冒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对此反复的询问， 老教授似乎有点不耐烦了。他回忆出，卓然当初住的正是这家精神病院后，忍不住问道：米老师打听这些旧事，究竟什么意思？我一下子语塞，慌忙说：没什么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卓然虽然住过这医院的事实让我震惊，并且我在电话中要何教授回忆一下他当初住的是多少号病房时，何教授说他记不清房号了，只记得是走廊尽头的那一间。这又让我打了一个冷战。黑屋子14年前他开始就吞噬鲜活的生命了吗？尽管卓然是出院后在家里去世的，但这种结果是否与沾染了黑屋子的气息有关呢？而后来陆续住进那病房的女病人便开始自杀，最近的一例便是3年前的善灵，她僵硬地吊在门的背后。而更要命的是，这些死者消失了，而他们的影子还在飘荡。吴医生给我住的这间小屋里，一本书里就夹着一张很可能是善灵的照片。尽管董峰认为照片上的女孩的脸型与善灵不一样，但都是丹凤眼，这难道是巧合？已经死了14年的卓然就更奇怪了。小亚家里收到的名钱上写着卓然的名字，这至少表明早已经逝去的卓然与这个世界还有着某种藕断丝连。天渐渐地黑下来，上夜班的医生护士已经把走廊上的地板踩得咚咚地响了，可是吴医生却一直也没有来。按照习惯，他每天上夜班的时候都要先到我这小屋里坐一会儿，尤其是这窗玻璃上在夜半上出现过一次陌生的面孔以后，吴医生每次到这个小屋还要到窗户边看看，以便发现有没有异常的现象。我想今晚吴医生也许很忙，直接到办公室去了。我上了2楼，在廊灯的映照下踩着自己的影子走到了吴医生的办公室。门仍是虚掩着的，我探头一看，里边没有开灯，仿佛弥漫着黑暗的雾气。我走进去按了一下墙上的电灯开关，刺眼的光线下，室内与我上午待在那里的时候没有变化，包括小亚掐灭过的烟头的烟缸的位置都没有被移动过。我看见几个烟头还沾着口红的印痕，这说明吴医生一直就没有来过。你在这儿找什么呀？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来。我回转身，董峰正站在我的身后，他也许正从病房护理了病人出来，穿着护士衫戴着大口罩。我是从口罩上沿那双好看的眼睛认出他来的。我说，我来找吴医生，他不是上夜班吗？董峰摘下口罩说，吴医生病了，可能好几天都上不了班。怎么，又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董峰略带惊恐的警觉合乎情理，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我和我周围的这几个人都被莫名其妙的怪事纠缠着，以至于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心里发紧。但董峰今夜的脸色好了许多，这是他退掉了租房搬到医院宿舍来住的结果，毕竟离开那里以后心里踏实了。我将今天上午小亚来这里的事讲给董峰听，他说知道这个病人家属常来找吴医生，但不知道其中有这么多离奇的事，看来以前对吴医生是有点误解了。因为他和小宅护士出于女人的敏感，以前总认为吴医生和小亚的关系有点特别，这一是因为每次吴医生和小亚谈话的时候总是要将办公室的门关上，小宅曾经故意去敲门问些医院的事儿，吴医生显得有点不耐烦，像是受了干扰似的。另外那个找他的女人穿的也很性感，线条毕露的，这样出现在医院里显得很刺眼。当然董峰说现在明白了，小亚真的是病人家属，吴医生也许只是在履行职责罢了。不过董峰对小亚家里发生的事感到还是有点害怕，联想到黑屋子的阴影，他要我晚上如果睡不着常到这儿来坐坐，以便给他壮壮胆。他说张江已经放暑假了，答应常来这儿陪他，但今天晚上他有事儿没来，而听了我的讲述他感到今天晚上特别的害怕。我一边打趣他的胆小，一边还是答应了他。不过我说我得先去吴医生的家里看看，他生了病应该去看一下，并且还得转告小亚来找他的事。你快点过来啊。在我们穿过走廊来到楼梯口的时候，董峰又再次嘱咐我，听他的口气就像今天晚上真的要发生什么恐怖事件似的。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背后有人》。 我走出住院楼，穿过了大片林荫，从一道侧门进入了宿舍区。吴医生的窗口没有灯光，我按了三次门铃，里面没有回应。现在是晚上9:05，他不会这么早就睡觉的。况且这长久的门铃声，除了死人都应该听得见。我觉得纳闷，回住院楼的路上，暗黑的林中小径竟让我处处生疑。人有时没法控制自己的感觉，一个穿白裙子的年轻女人对面而来，她双手抱在胸前，那姿势既像是悠闲又像是防备。我跟她擦肩而过，没看清她的脸，因为她的长发遮住了半边的脸颊。我沿着林中的小径拐了一个弯，继续往住院楼的方向走。不一会儿，那个女人又走到我的对面来了。我是从迎面飘来的白裙子听她的脸，因为她的长发遮住了半边的脸颊。我沿着林中的小径拐了一个弯，继续往住院楼的方向走。不一会儿，那个女人又走到我的对面来了。我是从迎面飘来的白裙子往住院楼的方向走。不一会儿，那个女人又走到我的对面来了。我是从迎面飘来的白裙子辨别出，这还是那个女人。我站了下来，不知道是我走错了路，还是她辨别出，这还是那个女人。我站了下来，不知道是我走错了路，还是她 正患着恐惧症的夏雨。 他对着我叫：“ 哎，小丫。” 可那白影并不理我。他在我面前站下，一动不。这个人，正是14年前的卓然。他死了14年，他怎么会在这儿出现呢？ 卓然， 我叫着。我想只要他一回答，我便能证明我的判断。可是他仍然不吭声，仍然一动不动。我从楼梯上站起来，把眼睛对着他的脸凑过去，我想看清他到底是谁。天哪，这是一张年轻、漂亮而又僵硬的脸，舌头已经掉了出来，紧贴着他自己的下巴。这不是吊死在医院的黑屋子里的女病人善灵吗？我乱叫着，终于醒过来。啊，好可怕的梦啊！我的额头上全是冷汗，我来不及擦，首先伸手拧亮了床头的台灯。小闹钟的指针指着凌晨3:06，听得见整座医院一片寂静。我半靠在床头， 想起了睡前发生的一些事。我曾去吴医生家，想转告小亚来找他的事。然而生病在家的吴医生却没有应答。当时我曾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，吴医生已经死在家里了吗？当然我迅速否定了这一想法，更合理的解释是他睡着了，或者是外出了。然后我回住院楼，在暗黑的林荫道上曾经两次遇到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，她的头发半遮着脸，我不知道她究竟是什么人。我满腹狐疑地回到了住院楼。东风说过，今晚感觉要发生可怕的事，叫我陪她去上夜班。然而护士办公室没有人，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护士从走廊深处走来，我向他询问，他摇头说已经有半个小时没有看见东风了，谁知道他去哪儿。于是我回到小屋睡觉。想到这些以后，我对刚才的噩梦找到了解释，都是这些印象拼凑而成的。没什么，我自我安慰。我关了灯，继续睡觉。突然想到该起来，去将那张夹在书中的照片找出来看看。如果那照片上的女孩与我刚才梦中看见的女人是同一个人，我真的不敢往下想了。当然更不敢起床去找那张吴医生留在这儿的照片。迷迷糊糊之中，老觉得窗帘在动，屋里很黑，那窗帘每动一下便有一线外面的微光透进来，证明窗外的确有动静。我紧张得要命，想到上次看见的那张贴在窗玻璃上向屋里窥视的脸，脸上两条毛虫似的浓眉，与那个拎着黑雨伞撞进我家里来的人一模一样。这是死去的严永桥，他今夜又来了吗？我不敢到窗边去看，只是一直盯着那动荡的窗帘。我的手在屋里各处悄悄地摸索，我希望能够找到一把尖刀之类的东西以便自卫。窗帘越动越厉害，有几次它被外面的什么东西顶到了半空又落下，仿佛外面那个人要从窗口爬起来了。我已经蹲在墙角，手摸到了一堆杂物，怎么有湿漉漉的感觉，手也黏糊糊的。我将手举到眼前一看，手上全是血，我的心在狂跳。抬头再看的时候，窗帘已被掀得老高，一个人的上半身已经从窗口爬进来。我大叫着向门边跑去，可是腿却抬不起来，像被什么东西绊住了。我用尽力气乱蹬，想甩掉那绊住的东西。当一声巨响将我从又一个梦中惊醒，我像游魂似的坐起来，颤抖地开了灯，看见床尾的衣帽架已经被我蹬倒在地，我的外套和一件医院的白大褂趴在地上，像两个纠缠挣扎后倒地身亡的人。我长出了一口气，坐在床头发愣。哎呀，今天晚上是怎么了，老是被噩梦纠缠。 我再次想起了董峰的预感，他认为今天晚上会出什么可怕的事，而我临睡前找他，他又消失了。难道今夜的住院楼真的已经有什么恐怖事件发生了吗？接连两个噩梦让我不敢再合眼睡觉，我下了床，扶起那个刚才被我从梦中蹬倒的衣帽架，将已经掉在地上的外套和白大褂重新的挂在那上面。我半靠在床头，努力回想起第一个梦中出现的那个将死女人。我想起她的面部有什么特征，以便与我知道的人做一些联系，因为我知道梦中出现的人物不可能完全与现实没有关系。但是我却记不起那张脸了，也许在梦里它就是模模糊糊的。这就是梦给人设置的障碍，它通过变形或者模糊来阻止人们对它的破译。至于第二个梦里那个从窗口爬进来半个身子来的人，更是连面都没有显露过，我看见的只是黑色的头顶和一耸一耸正在往里钻的肩膀。这个梦预示着什么我不知道，此时是凌晨4:15，离天亮不远了，却是黑夜最黑暗的时刻。外面的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，是谁啊？根据我的经验，值夜班的护士、医生，这个时候已经是无所事事了，一般都在值班室里打盹儿。咚咚咚，木地板上的脚步声由远而近，一直到了我的门口。我正在紧张，滴滴的叫门声使我释然了，是董峰。不过他在这么的时候来找我，又使我升起了一种恐惧的预感。董峰的到来为我证实了一种可怕的现象，这就是同一个梦竟会出现在两个人的睡梦里，而且是在同一时间。董峰说他刚才趴在值班室的桌子上打盹的时候，迷迷糊糊中看见一个女人走进来，那个女人反身关上门便靠在门后不动了。董峰觉得奇怪，便恐惧地说，你找谁啊？那个女人垂着头不吭声，头发遮住了半个脸。董峰便起身走过去，用手托起那个女人的下巴，想看清楚她的面容。被她托起来的脸是一个已经是自缢身亡的女人的脸，舌头掉了出来，上面是几颗很大的门牙。董峰惊叫着从梦中醒来，感到身上一阵阵的发冷，越想越怕，便到这里来找我了。我说，我今天晚上也做了相同的梦，梦的地点虽然是小亚家，但看见的也是一个自缢身亡的女人，并且接下来还梦见一个人的上半身正从我的窗户钻进来。董峰惊叫了一声，嘴唇哆嗦着说，是他回来了，那个吊死在黑屋子里的女人。我强作镇静安慰说，哎，你还真信呢，不过是梦。 不，我做梦之前是先看见了他。 你不知道今晚21床的那个老太婆死了，是心脏病发作，从天黑不久就开始抢救， 一直到夜半过后，终于还是死了。 你说你到值班室里没找着我，当时我正在病房参加抢救呢。老太婆死后，回到值班室，我才发现盛医疗器械的一个托盘遗忘在病房里，我便反身去取。虽说老太婆的遗体还在病房里，要天亮后才送入太平间，但我并不怕死人。你知道，搞我们这一行，看见死人那是很平常的事情了。我从病房里取了托盘出来，在走廊上却听见了一声异样的响动。我辨别出那响动是从走廊尽头传过来的，黑屋子。我想到了那间闲置在尽头的病房，想起了那个雷雨之夜看见的正是里面梳头的女人，我的心一阵狂跳。这个时候又传来了第二次声音，仿佛有人在那屋子里搬东西。我踮起了脚尖，我轻手轻脚地走向尽头，门还是锁着的。我移到窗边，偷偷地向里望去。天哪，屋里面有一个黑影正背对着我，他躬身在地上，好像正找着什么东西。我缩回头，不敢再看，小跑着回到值班室。坐下以后还感到身体在发抖，我的上下牙齿在咯咯地响。我没敢对另外的医生护士讲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恐怕是我的错觉。你不知道，在精神病院里，对任何怪事大家都习惯用什么错觉啦、幻觉啦、妄想啦等等精神现象来解释。我不想别人以为我有这些毛病。后来困了，趴在桌子上做了那个梦，我认为是死去的善灵又回到那个屋子来了。那个女人，她穿着白裙子了吗？我问着。董峰的讲述使我想起了天黑不久我在林荫道上遇见的女人，也是看不清她的脸。在几分钟内，这个女人竟然两次和我迎面相遇。董峰说屋里太黑，看不清她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。我说，让我现在就去看看。做这个大胆的决定，是因为我太想证实梦与现实的奇怪的联系了。董峰显得有点担心的样子，说是张江在这儿就好了。这个牛高马大的小伙子在这种时候确实能给人以信心，但事情往往在节骨眼上阴差阳错。张江已经陪了董峰好几个晚上，什么事儿也没发生，而今晚是说好了在家里休息的。我一语双关地问，怎么现在想念张江了吧？董峰不好意思地说，别乱猜了，我已经跟张江讲好了，做我的弟弟蛮好的，他也同意。我还想用有没有可能发生姐弟恋的话题来打趣他，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因为我得立即去黑屋子看看。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